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下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你是为何的情愿，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，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。是否来迟了明日的人眼，照不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不变的你注定在漫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水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已是造物的恩宠。心爱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已是造物的恩宠。 能抚慰我内心的结。 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只许着